到俾市民使用嘅。咁啊，嗰三种嘅疫苗咧，第一咧就系科兴控股生物嘅灭活疫苗啦。咁呢批咧就系最快嘅，就会出年一月咧就会到港噶啦。咁第二批咧就系由复星医药同埋德国 BioNTech 嘅辉瑞嘅 mRNA 技术咧提供750万剂咧俾香港，呢、這个就会系明年第一季咧到港嘅。咁至于咧同牛津合作嘅嗰只嘅疫苗咧，就会最快咧系出年下半年先至会嚟到香港嘅。咁而家政府亦都系筹备紧接种计划啦，咁啊按优先嘅群组咧，应该就系医护啦、长者啦，同埋即系长期病患同埋啲院舍照顾人口咧，会系最快可以接种到疫苗嘅。嗱，呢个就系疫苗供应嘅第一部分啦。咁第二部分咧就系关于呢个指定酒店啦吓。咁政府今日咧就公布咗有36间嘅指定嘅检疫酒店名单。政府就话其实佢哋系接触咗100间酒店咧，都系有兴趣噶。咁不过咧而家就先有36间咧已经定到啲细节啦。如果我哋睇翻啦，呢36间酒店咧就都香港、九龙、新界嚟到。都有嘅，咁同埋咧有啲就非常之收费昂贵啦吓，咁啊我见到咧，譬如其中有一间咧就住14晚咧，就总共成为62,800蚊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咧系个价格系比较平嘅，譬如我睇到咧，其中有一间咧就系收400蚊一晚嘅，而佢供应嘅客房数目咧都有396间吓，咁啊平贵都有啦。咁嗱，根据咧政府喺记者会度即系所讲啦，咁啊呢批嘅指定嘅检疫酒店咧，主要就系讲紧即系如果你系22号吓零时之后咧翻到嚟香港咧，你就系需要喺指定嘅酒店咧进行检疫嘅。咁不过呢聂德权局长就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啦，亦都提醒啲市民就是如果你是12月21号嚟到香港嘅旅客，可能呢会因为航班延误啦，又或者呢你要是等个检测结果啦，即是有机会会迟咗㗎。咁所以呢就稳阵计都话请佢哋呢就预定嗰个指定酒店呢会系比较好嘅。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初步头先讲咗两个问题啦，一个就系关于疫苗，一个就系关于指定酒店嘅。特别就系关于指定酒店，就即系有唔同嘅价钱啊，或者价格啊，可供选择啦。咁啊，大家又点睇啦？吓，最平就400蚊啊，最贵咧，我见到咧有啲成5,000蚊一晚咧都有嘅。电话号码18723，有啲咩睇法？不妨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咁当然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或者有阵时会睇个问题啦，就系22号先至有呢批嘅检定酒店，咁佢哋要住14日啊，又会唔会到时啊已经系都错过晒佢哋喺香港度假嘅日子咧？1823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12月11号朝早11:30，公开大学宣布校董会决定更改校名为香港都会大学。校长黄玉山话，改名有待立法会修订相关条例，预计需时唔超过1年。 我哋香港系处于一个世界嘅大都会，系一个多元嘅、活跃嘅、充满活力嘅地方，所以呢个名称咧，就对于我哋学校咧，亦都好合适。 下昼3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已经同两间药厂签订预先采购疫苗协议，分别是内地科兴生物以及由内地复星医药引入德国 BioNTech 同美国辉瑞合作的疫苗，让全港市民免费接种，最快第一批出年一月到港。 筹备要按住优先群组的次序做一个大规模的疫苗的接种计划，所谓即系优先的群组咧，都应该是医护人员啦、长者啦、尤其是在院舍的长者啦，同埋系有啲长期病患者，跟住咧就可能在长者的院舍或者残疾人士院舍或者护养院里边的照顾长者的员工。 政府亦都宣布，今个月22号开始实施指定检疫酒店安排。 外地抵港人士必须入住指定36间酒店进行检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由12月22日开始呢，指定检疫酒店呢是只可以接受检疫旅客入住，而非指定酒店呢就不能够接受新的检疫旅客入住。 下午四点半，本港新增8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7宗源头不明。 第一次去到龙哥的墓地，我就流了几滴眼泪。第一句讲话，龙哥对不住。 他是最似李小龙陈国坤。 人点都会遇到一些遇人不熟又好，遇到一些坏朋友，咁我叫佢试下做啲咩咩咩，哇唔得，喂好似李小龙嗰个人做啊，咁就惨啦。哇啦！其实好惊噶，少林足球嘅时候都仲系好香港制造，去到功夫嘅时候就有啲鬼佬喺度啦嘛。见到阿周生好大压力嘅，咁啊佢个头已经松松地噶啦，佢发言嘅重要性啊。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动之呼吸， 三支型， 湿空储能。 第二届卫生组织非传染病的专家小组咧，就发表 最新嘅。现场咧亦都继续再派呢一个定心丸啦，就话明年咧即系奥运啊、残奥啊， 我哋打惯波就知道佢系唔够力，但系出边啲人睇仲系好劲嘅，因为佢打雷真系砰砰声嘅。 星期六晚上7点， 湿空储能，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浑身是劲。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㗎。頭先同大家提到啦，就係有關於指定檢疫酒店啊。政府就話咧係有100间酒店咧有興趣咁，但係佢哋而家首批公布嘅名單咧就係36间。其實呢36间酒店嘅名稱啦，佢所能夠供應嘅房間數目啦，同埋佢嘅收費係點樣咧？仲有就係佢有一啲嘅政策條款咧，都可以喺政府嘅網頁嗰度咧睇到嘅。咁而依36间酒店咧，佢哋而家可以提供到嘅房间总数咧，就系12000间嘅。而佢即系市民啦，即系俾嗰个嘅费用咧，就已经系包晒三餐喺度噶啦。咁而喺呢啲指定嘅检疫酒店咧，佢系做指定检疫酒店期间啦，其实咧佢系唔可以再即系接受咧，即系一啲嘅其他嘅人客咧係去入住嘅，咁同埋咧亦都要留意，就係非指定酒店咧係唔可以再接受新嘅檢疫旅客入住啦。即係話其實都有個過渡期嘅。嗱，如果佢之前係即係訂咗嘅，咁佢就繼續啦。咁但係喺22号之後啦，其實非指定酒店咧係唔可以再接受新嘅檢疫旅客入住嘅。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有咩睇法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實政圓桌嘅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喺度啊，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你好。 喂，首先啊，计一计条数先啊。而家咧初步佢公布第一批就系36间酒店啦。咁嗰个房间数目咧，我头先就提过嘅12000间。你觉得即系呢个可唔可以足以应付到我哋嘅需求咧？争几多咧？ 我一路都话，我睇翻12月初嗰阵时，啲人都未开始即系话放假翻嚟啦。嗰陣時咧，都係幾百一千到嘅平均日，咁你成14日咧，都係14000，咁即係而家政府個蔓延咧就慢慢緊，咁絕對係會咧喺12月要翻嚟嘅人咧，好有可能咧就係 book 唔到酒店，就要等幾日。 等幾日咁點啊？冇得嚟香港住噶咯，係咪啊？ 咁冇啦，你冇酒店就唔上得機噶啦。 係咯，嚇。 啊，咁咧我就公開講過咧，其實呢條數無謂慳啦。因为咁多人喺外面都好辛苦，外面啲医疗設備大家都深知咩事，嗰度想早啲翻香港。咁你话如果系签2个月嘅，你多12000间房，到时冇用嘅，咁其实都备后备之需，因为你除咗学生都有平时正常嗰啲客，今日11月12日嗰啲系正常，我哋来往嗰啲港人翻嚟噶嘛，都成日都有啲咁嘅数字嘅。咁當然啦，有行會成員就話我浪費公帑，咁我係非常之唔同意呢樣嘢嘅。我哋幾千億都係咁使， 而家讲紧几多钱啫？ 嗯， 你多一二千间房去做后备啊。咁但系当然咧，我知道咧，有兴趣参加啲酒店系远远多过呢个数。 政府就话100间嘅吓。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件事就未完嘅。如果真系发觉有人等咧，我谂政府随时可以加多一间，一加多加签两个月，咁咪即刻多三四百间咯。我觉得政府系有呢个两手准备，咁所以亦都系而家就睇住先啦，系咪？反而我最不能接受咧，就系佢要坚守嗰个22号、22号，由今日数咧就系10日。好多酒店我问过咧，佢都觉得系7日系完全足够时间咧，俾佢安排调啲房客去离外嗰啲系冇参加嗰啲， 嗯， 咁就系唔需要10日。咁我今朝咧就同政府高层通过电话 ，OK， 我就要求佢今日，我知佢晏昼开记招咧，考虑咧就局部开放，即系话下礼拜五开始，每日就3-4间。如果你3-4间平均350房一间咧，就每日有1,300-1,400。我就睇唔到有咩需要一次过攞12,000出嚟，啊，一定系有啲酒店可以早一啲，可以早啲迟。早嗰啲咧，你如果下禮拜五每一日有3-4间，加埋1,000几、1,000几，已經可以填補咗嗰4日嘅空隙。佢而家咧就要任由嗰啲嗰4日之內翻嚟嘅人，仲係好似以前咁搭的士啊、搭巴士啊，自己安排交通啊，嗰、那個手環啟動嘅時間又唔準確啊，又可能一兩日後啊，仲做啲咁嘅嘢。嗰4日咧，1,000几人一日咧，閒閒地又多5,000人。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咁我今朝同高层讲就口水都干呢，佢似乎晏昼就无动于衷啦，就照做啦。咁呢个呢就唔同加码啦。加码呢其实佢随时可以加嘅。反而呢个时间讲咗佢唔会改，咁我哋又放多几次人入嚟。呢件事我系好唔锯嘅。 咁即係其实而家个另外我头先听你咁讲啦，似乎你感觉到个做法就係先睇睇而家呢萬几间房够唔够先，当佢发觉有更加多需求嘅时候，就先至再喺嗰剩余呢嗰60几间有兴趣嘅酒店之中呢，就即係再开启其他指定酒店。 其他啲酒店每间都係300多房，咁1,000就300，係咪？咁咪睇餸食饭咪即係一路路签囉，加签囉。所以呢个反而我觉得，总之佢话有后备仲有咁多有兴趣嘅话呢，咁但系只不过呢，你嗰啲呢，你如果要加加签呢，你就要俾人7日佢喎，因为佢又要去转走啲人㗎嘛。 嗯。 咁所以你话临时加签都有个代价嘅，个代价就係至少都要等7日。如果真係拍饭订唔到酒店，而14日第一个未住满14日嘅话呢，如果佢要加酒店呢，嗰啲人要调走嗰啲客呢，都係要7日后先有。 嗯。 咁所以做唔到一个无缝嘅加添。 嗯。 咁、okay? 就即係都唔係最理想㗎啦。咁过咗呢个高峰期啲人就唔返，咁基本上我相信有啲人 book 唔到酒店，即係后一缺啦，如果 book 唔到酒店就直情唔返，咁呢个唔係即係我唔觉得一件好事啦，啲人都咁辛苦啦。 嗯。 留喺外国上返嚟同屋企一齐过元旦啊、圣诞啊咁。咁你知外國疫情，好多人越嚟越驚噶嘛？嗰啲疫情係咯，咁所以就係咁嘅情況。不過仲有一樣嘢講講政府個包底咧，我又覺得係好合理嘅。佢而家係包每一間酒店嘅一半嘅入住率，條數係點計嘅咧？譬如你有間酒店係400间房，佢就包你200间房，而每間房咧佢有個上限嘅，就600蚊。 嗯， 佢就包你咧。如果你400间房嘅酒店咧，全部400间房嘅酒店，唔理你嗰个房价系几多，佢个上限就600蚊一晚， 70%或者600吓，视乎你嘅房价系啊。 系啦，咁就变咗咧，就系、是、有一个极限喺度嘅。咁有一个极限咧，就变咗唔会话一啲好贵嗰啲酒店咧，就去到一个好高嘅价钱。 嗯。 OK， 咁所以如果嗱。佢而家係70%或600蚊嘛，咁即係上限係600啦。 係， 係咪？咁即係有啲如果平啲嗰啲咧，就唔係600，不過上限係600啊嘛。 嗯。 啊，因為我正話睇咗文化置地嚇死我，文化置地有間娛樂套房係收50,000蚊一晚嘅，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嘅。睇一睇咧，系政府公布嘅首批嘅指定酒店啊，检疫用途嘅指定酒店啊，咁啊，总共有36间，遍布于港岛啦、九龙啦，咁啊，去到葵青区啦、荃湾帝城酒店啊都有，咁亦都系包括咗东涌机场附近嘅两间嘅酒店啦，就系、是、富豪机场酒店啦、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啦，咁啊，咁九龙。九龙区都有好几间噶，咁不过咧，如果我哋计翻佢嗰个嘅房价咧，嗱，头先提过啦，最贵嗰一间咧就应该系位于中环嘅香港置地文化东方酒店娱乐套房一晚咧，房价系51150元嘅。咁另外咧，亦都有计过数，最平嘅咧就应该系九龙城嘅奥斯酒店住14晚咧，个价钱咧就系5580元，即是说呢一晚呢大概是400元啦吓，咁啊，不过呢佢嗰个嘅房间嘅数目呢就有151间嘅。电话号码18731，大家有咩睇法打嚟倾下，有黄太喺度，黄太你好。 係你好啊。 係你好，有咩睇法啦？ 冇啊，我分享一下少少意見啫。咁之前我女咧都係喺英國讀書嘅，咁都係有時要翻嚟即係考試啊，咁又要做一啲隔離。咁啱啱佢都翻咗嚟，咁就即係講得似唔使住依家指定嘅隔離酒店啦。咁當前時咧就較早前我都做一啲少少即係研究啊 research 啊，咁發現咧即係有啲酒店咧其實咧就比起之前咧未做呢個指定隔離咧貴咗好多下咯。譬如舉例啦嚇，以嗰個北角有間叫做華美達咁樣咧，咁咧其實喺網上之前我哋做資料搜集咧，呢啲大約都係其實可能講緊400元到一晚嘅啫。咁而家咧佢都飆出嚟去到570元一晚咁樣啦。咁雖然佢話係包咗指定三餐啦，但我相信亦都唔會俾啲乜嘢，即係話好特別嘅食物，即係提供到俾住客咯，可能都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飯盒啊，或者咁食物之類嘅質素。咁我自己都覺得應該要善用公帑咯，即係要試行一段時間，睇下究竟呢啲酒店即係提供到啲咩服務俾即係翻嚟嘅住客咯。咁因為政府又要包底噶嘛， 咁但係而家 酒店可能其實入住率都唔係特別好高嘅啫，我相信。 咁但而家其實啲酒店就明碼實價喎，咁同埋佢嗰個價格咧，亦都同佢可能本身究竟係屬於邊個檔次咧係相關嘅。而家明碼實價會唔會好啲啊？ 其實就明碼實價會唔會好啲咧？就好難講，因為其實呢啲酒店咧都好 seasonal 嘅，有時咧即係可能喺啲某啲網站咧，有時佢哋都可以訂到啲比較同檔次咧都可以平少少嘅，即係睇下你早訂啊，定係遲訂啊咁樣咯。咁我自己覺得，即係而家譬如話我哋睇落有啲其實一般嚟講，其實係啲唔係好高檔次咧，佢都收570元，其實可能之前。其實喺普通我哋講嗰啲網站度去訂啲酒店網站，可能呢啲咁係300-400元一晚。 好啊，好啊，多謝曬啊黃太嘅意見啊嚇，講到價格嘅浮動，多謝曬你啊！聽埋吳先生，吳生你好。 啊，陳燕平你好啊。 你好係。 我想話咧，點解香港政府點解要22號咧？係咪俾人翻屋企過冬咧？點解唔下个礼拜一开始或者下个礼拜二咧， 佢话要过渡期啊嘛， 过渡期你明 酒店处理啊嘛， 你明知早嗰上个礼拜开始爆啦，嚟紧啊，上个礼拜爆啦，咁你应该下个礼拜一二号本人入去住啦。我有个 friend 啊喺大陆咁样嘅，佢指定啲酒店咧300元人民币，唔俾你出门口，有饭送到门口嘅14日，你香港政府完全冇做到呢样嘢，踢一踢就喐一喐，唔踢就唔喐。啊、你话啱唔啱啦？你有咩理由22号拱人入去咧？你点解唔呢个下个礼拜嚟紧14或者15号开始咧？下要同酒店热商量、你政府强迫就得噶啦。喂，你都强迫的士司机 强迫都唔得嘅， 检查系咪先？ 同埋呢啲钱成日倒落大鱼嗰度。 好多谢晒啊，吴先生嘅意见就觉得点解唔早少少咧去处理？其实咧，亦都喺刚才嘅记者会入边咧，亦都有传媒问到政府噶，喂，有啲酒店话咧，我哋好快已经可以准备好，点解唔可以分批有啲酒店先去做咧？而又22号先至一批咁样嚟开始做咧？咁样咁聂德权局长嘅说法就话有个过渡期，要有一个合理嘅足够时间，就俾啲指定同埋非指定酒店咧做安排，亦都要俾返港嘅人士去准备，因为佢哋可能系预订晒酒店啊等等啦，咁所以就要有一个清晰嘅定落一个清晰嘅日期，就边日之后咧唔可以再接收或只系可以咧接收检疫客人啦。咁亦都话咧，即系而家嘅强制酒店嘅检疫安排咧，亦都有一定程度嘅操作，咁所以变咗亦都要花啲时间咧去处理啦吓。咁因为咧指定酒店咧，佢必须系要有指定交通先可以去到嘅，就要做一个封闭式管理嘅。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呢36间酒店咧，其实都要留意，因为每间酒店佢嘅入住政策咧都会有啲唔同啦。譬如有啲咧就讲到明嘅，就系18岁以下嘅住客咧不可入住，因为有一啲嘅家长就会关注啊，我个小朋友喺外国读紧即系读书，咁佢可能未够18岁，咁佢翻嚟点咧？嗱，有一啲咧佢就18岁以下不可入住，有一啲咧就话咧系16岁以下嘅儿童咧就要由监护人陪同啦，同埋要同佢一齐入住。而有一啲就系话咧16岁以上或者系18以上嘅人士咧，就要有监护人代表填写个酒店同意书咧，先至可以办理入住手续。不过都留意，亦都有一啲就讲话咧，譬如如果佢未满18岁，喺入住期间咧系要监护人陪同同埋监管之下咧，先至可以入住嘅。亦都有一啲就话18岁以下嘅客人咧，18岁以下嘅客人要由父母或成年人照护人员咧全程陪同入住。咁所以呢度咧就真系要留意清楚啦。电话号码18723，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倾咧疫情嘅问题，亦都不如倾倾咧嚟紧啦，会喺香港度使用嘅几种疫苗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佢话 considerably 点样可以读得好少少？因为佢听过好多字典嘅发音，尤其 CD 又好，网上字典又好啦，佢都会听得唔系好清楚。Considerably 系点样可以读得好啲？咁呢个字就系 considerable， considerable 嗰个嘅副词版 adverb 版。就變咗 BLY， 我哋中文大概係即係非常之咁啦。譬如我話 varies considerably， 咁即係佢改變得非常之明顯、非常之大咁。我哋 considerably 好啦，呢、這個字嘅難處係喺邊咧？就係、是、咧，佢後面有好多個略略地嘅 syllables， 好多略略地嘅音節，我哋讀得唔係好清楚嘅。當我哋拉慢嚟讀，聽一次咯，個重音喺個 sid 度。Okay, sit considerably, sit, sit, sit. 咁我哋读好呢个重音先。Sit 咧，呢个系好似 Sydney 嗰个 sit, sit, sit, sit, Sydney. Okay, sit. So first syllable 跟好弱嘅，跟 second syllable sit. So 两个捞埋一齐，我哋变咗 can sit, can sit. 后面听住系 durably, durably, durably 就系咁啦。So considerably.Considerably, considerably， 咁咧就可以读得好少少啦。呢个字，希望咧帮呢个听众咧解答到呢个问题。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不如咧又同大家讲一讲咧今日嘅疫情啊，都相当之受到关注啊啦。如果睇翻咧今日咧就新增咧系86宗嘅确诊个案嘅，咁包括咧81宗系本地感染，其中咧有37宗咧属于源头不明。咁不过咧亦都再涉及到多个屋苑啦。而家个睇翻佢嗰个分布啊，就首先就系丽晶花园六座 B 室咧，寻日嘅初步阳性个案咧，今日就证实咗系确诊啦。另外咧就系丽晶花园有22个环境样本之中咧，有8个样本嘅检测咧都系呈阳性嘅，包括咗系喺地台渠口啦、喉管表面啦、厕所抽气扇啊，同埋厨房地台等等抽取嘅环境样本。另外咧就系几个嘅屋苑出现多宗嘅个案啦，包括咗就系钻石山龙盘苑嘅龙山阁有3宗嘅个案，涉及3个嘅单位，属于唔同嘅单位，亦都系唔同楼层。大埔广福村嘅广智楼有5宗个案，涉及3个单位，其中有2个单位是同层，有2个单位是楼上楼下。另外观塘宝达村的达二楼也录得7宗的个案，涉及3个单位，属于不同单位不同楼层的情况惹人关注。电话旁边我们又请来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的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教授你好。 系你好， 系先请教一下啦。咁而家咧，政府就有3只嘅疫苗，分别系签咗一啲嘅协议同埋预购协议嘅。咁应该最先嚟到嗰一只咧，就系由科兴控股生物嘅灭活疫苗，最快咧就系出年嘅一月啦，嚟到香港噶啦。咁我想问啊，即系呢一只嘅疫苗咧，其实佢而家嗰个根据即系研究啊，佢嗰个有效率同覆盖率咧系点样噶？ 暂时科兴咧，佢系第3期嘅研究就应该系就嚟埋尾，佢系未出到同安慰剂比拼嗰个保护率。不过我喺网上留意到咧，佢就系话接受咗嗰个疫苗咧嘅人士咧，大约有97%嘅人咧系出到抗体。咁但系佢因为嗰个第3期未完全完成。就未有同安慰劑比拼嗰個數據 嘅。但第3期未完成，而我哋預出年一月到港咧，其實個可靠性會係點樣咧？ 嗱，佢其實已經係接近尾聲嘅啦，我相信應該好快幾個禮拜內佢就會有曬完整嘅第3期嘅安全有效性嘅報告。咁同埋個合約都應該係話到明係你有曬呢啲數據先至會生效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 即係話就算我哋話而家預咗出年一月到港啦，咁但係都仲要考慮埋即係其他嘅因素，譬如佢一啲嘅測試嘅證明啊等等咧，先至可以正式開啟嗰個接種嘅。 係應該係正常程序係咁。 係啦，嗱都想請教就係第3期嘅即係臨床嗰個未完啦，咁嗰、那個嘅疫苗會唔會引起副作用等等嗰啲咧？即係我哋可以點樣可以攞到相關嘅資料啊？ 哦，佢第一、第二期嗰啲數據都出咗喺醫學雜誌嘅，咁、一般都係譬如個針口痛啊，打完之後有啲攰啊，或者頭痛啊咁樣，咁一般都係幾個 percent 嘅機會。咁呢啲副作用喺其他疫苗都會發生嘅。 因为留意到咧，就系英国咧近日亦都开始疫苗接种啦，咁但系就应该试过啲个案就有过敏反应，咁跟住佢哋就话严重嘅过敏嘅人士咧就即系叫佢哋即系暂时唔好接种住咁样，咁我想问即系呢啲咁样嘅过敏反应系咪都系要等到佢接种之后，然之后睇睇嗰个接种嘅社群系点样先至可以知嘅？即系喺测试期间，其实大概即系知唔知道会唔会引起过敏啊，或者其他嘅状况咧？ 你问得非常之好。所有嗰啲疫苗咧，佢喺第3期嘅研究咧，佢都系招募几万人，咁就仲有个安慰剂做一个比拼啦。咁你会睇到个数据又譬如又会唔会有啲严重副作用会即刻出现啊？一般副作用又点样啊？咁当你譬如佢都睇落去都似乎系安全有效啦，咁你又会审批跟住批准就大量生产啦。但系到最后当你帮大量嘅人打咧，咁你可能就会睇多好多啦。譬如有啲可能好罕见嘅副作用，你系打100万人先知道嘅，咁你嗰个第3期研究你系唔会即刻知噶嘛？即系譬如举个例喺流感针里边都有100万分之1机会系出现嗰啲叫吉巴氏症， 啊、即係打完之後幾個禮拜嗰啲肌肉無力、啊、呼吸有困難，咁呢個都係一百萬分之一機會喎。咁但係你嗰啲臨床第三期，你講緊係幾萬人打嘛？咁你所以你有時有啲罕見啲嘅副作用，可能你唔會直接睇到。 嗯 ，OK 吓，咁即系变咗可能真系要开始接种嘅时候先至知道。嗱，另外咧，我都想问咧，就系佢第二只咧，出年第一季度讲嘅就系复星医药德国 BioNTech 咧，同埋辉瑞咧嗰个 mRNA 技术嘅嗰个嘅疫苗嘅。我想请问呢一只嘅疫苗同而家喺英国打紧嗰只辉瑞疫苗咧，系咪一样噶？ 一样。嗱，佢嗰個發明咧就係呢個 BioNTech 德國啦，咁 Pfizer 就係美國廠，佢係 Pfizer 加埋嗰個 BioNTech 德國廠一齊研發噶嘛，咁所以佢喺歐洲咧就係用翻嗰個正廠出嗰啲貨咯。咁佢正廠個問題咧就係佢包裝咗之後咧，佢嗰個乾冰咧只係 keep 到負70度，大約係廿零個鐘嘅啫。所以如果你要嚟運到嚟亞洲咧，你就唔可以靠佢喺總部運過嚟。咁、就变咗佢又委托咗复星医药就做呢、這个亚洲区个生产线咯。咁、如果你喺复星嗰啲厂做嘅话，你运落香港嘅时间就缩短咗，咁你保住嗰个负七十度嗰个时间咪可以即系松动啲咯。咁、但系到咗香港我哋都要小心嘅，因为佢始终你都要有啲厂房咧系 keep 到嗰个负七十度呢个温度咯。同埋呢只疫苗咧，佢又唔系入晒嗰啲疫苗樽，你一度就可以即刻打。佢要做稀释嘅，佢一樽咧要分开五支咁样，咁所以到咗香港之后咧，你亦都要有啲药房咧，系即系喺无菌状态之下咧，就唔好有感染，你就要再稀释咗之后先至可以分开几支。咁、所以都系有啲技术上嘅问题要解决。 嗱，我见佢原装即系美国辉瑞同埋德国 BioNTech 嗰只咧，佢个疫苗嘅有效率咧就系90%。咁如果我听你头先咁介绍咧，应该就系佢将个配方即系俾咗喺亚洲呢边去到生产嘅啫。即系理论上应该佢嘅效能系咪一模一样噶？ 我唔敢讲100%啦，但系应该都近磅嘅。以往試過係有啲疫苗喺第啲廠嗰度幫佢整咧，就未必100%一模一樣。咁但係應該都相近。 嗱，頭先你亦都講到咧嗰個儲存嘅問題啊。咁其實之前我哋亦都關注到咧，就係香港究竟有冇啲咁樣嘅凍櫃啦，可以儲存到啦等等。咁而家我睇到咧，佢都係話即係供應750萬劑俾香港嘅。咁關於嗰個儲存問題，其實我哋係應該，如果政府訂得都應該係處理得到、解決得到噶啦，係咪咁應該咁樣理解咧？ 嗱，我晏昼都听到特首讲，就系佢哋会逐批嚟啦，变咗你唔会一次你唔会储好大量啊嘛。 系。 咁再加埋，我相信复星医药佢同埋嗰啲总行，应该系会同佢哋安排到系 keep 到负七十到一段适合时间先到香港咁样。咁反而香港要解决咧，就系做要到咗步之后又要做稀释，同埋你都要雪到系负七十到一段时间先。 咁所以变咗喺香港喺个技术上，即係据你所了解喺储存上面，係咪都真係完全可以处理到呢？譬如你头先讲稀释啊等等嘅问题。 如果政府係可以落实到买呢隻呢，我相信佢一定係有把握先做啦。开头我自己都好担心嘅，因为我哋开会嘅时候都有思考过呢个问题嘅。因为始终佢係一个唔係好稳定嘅疫苗。如果你个温度係太过熱呢，佢可能會失效嘅，咁但係而家因為你唔係用歐洲美國嗰啲貨，你係用復星做生產線，咁你係縮短咗個運送時間嘛，咁所以佢應該再加埋佢如果分批嚟咧。咁我相信嗰個問題就容易啲應付咯。 同埋因為頭先講到第一隻咧，就係科興嗰隻嘅疫苗啦，佢就應該係可以喺2-8度之下保存。 冇錯， 呢個就應該係佢最大嘅優勢，所以亦都點解會係第一批就揾咗呢批疫苗先？係咪咁理解啊？ 科興同埋牛津亞利斯康呢兩隻都係可以用2-8度都可以 keep 到。 好吓嗱，另外啦，阿教授亦都想请教一下咧，今日嗰个疫情啊，因为今日见到咧就系钻石山、龙盘苑、龙山阁啦、大埔广福村广智楼啦，同埋观塘宝达村达怡楼咧，呢几个嘅即系大厦咧都有多于一宗嘅个案嘅，有啲涉及到三个单位，有一啲咧就有个案咧就系3-7宗不等嘅。我想问即系 根据而家嘅资料咧，其实我哋应该点样判断几时先至要对头先我所提到嘅嗰几栋大厦进行一啲即系比较严格少少嘅控疫措施咧？ 嗱，呢个都系根据翻琴日啊张医生讲，即系如果你系一栋大厦里边有超过四宗冇关联嘅，佢就会系个风险大啲啊嘛。 嗯。 咁所以如果你有翻几个个案都系大家都唔相连嘅，咁我相信佢可能会全动验啊咁样。 咁但系佢而家已经有两个都系有三个嘅个案噶咯，即系咪都应该话有一个警号要特别小心咧？ 都系嘅，咁睇亦都睇下佢系咪唔同楼层啊，定系点咯？如果你同埋楼层咧都冇咁担心，即系可能系同一层污染，但系如果你分开又有唔同楼层嘅，咁就要小心，即系会唔会再扩散出去啊？咁样 吓， 咁同埋而家因为嗰个来历不明嗰个比例都好高啦，你今日都睇到有30几宗， 系 即系八廿几里边有30几。咁呢个都反映到社区系有好广泛嘅隐形传播链存在嘅，所以有时你一栋大厦可能出现两三个，佢未必一定系相关添。 明白。好，许树昌教授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你。咁啊，许树昌教授系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嘅讲座教授，头先亦都同我哋讲解过咧一啲香港即将会接种嘅疫苗咧，佢嘅各项嘅特性啦。跟住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喺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咧，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另外喺九龙区七潭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股瑞港建设同埋融信资源。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4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5点，跌咗1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5，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6，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港金收市报16,94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75美元，卖出1,834.7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较上日下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在南区大潭道近住龟背湾的交通意外仲未清场噶，仲系处理紧啦。现场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的意外就清咗场一阵啦。不过一带仲系相当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街老街近雅丽居，码头围道近浙江街，由于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啦系好挤塞啦，太子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御港湾，另外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嘅交通都系受影响噶，而家七咸道东行嘅车龙，连埋后边啦加士居道过海，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反方向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嗰边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而家公主道过海去红隧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后些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交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 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嗰段车多繁忙，龙尾丁九桥面。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日港居桥面去华富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作为家长，今年真是不易过。整个学年我的仔大概回了只是80日学啫，但是都感恩的，他成熟了很多，还懂照顾我。条路越崎岖，我们更加要你扶住我，我扶住你。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份家人的爱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全球货运有九成是以海路进行。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海事组织定出减少海路运输碳排放的目标，希望将2050年的碳排放量减到2008年的一半。因此，寻找新的船运燃料成为重要课题。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阿摩尼亚被视为航运界的明日之星，它由氮和氢原子组成，燃烧之后的碳排放量是零，它生产方法亦都十分之简便，只需要将水电解，将所得的氢原子和空气中的氮结合，这样就可以了。如果电力来源亦都用上可再生的能源，整个生产过程将完全符合环保要求。相比起其他零碳排放燃料，例如氢气，阿摩尼亚有三大的优势。第一，液态阿摩尼亚所含的能量高于液态氢。第二，它在摄氏-34度就成为液态，比起要到-253度才会转化为液态的氢气，更加容易运输和储存。第三，阿摩尼亚是生产肥料常用的原材料，世界各地都有不少运送和储存的经验，安全风险极低。不过燃烧阿摩尼亚会产生氧化亚氮，这个是另一种效力强大的温室气体，不可以随意排放，所以是业界必须小心处理的问题。报道说，挪威一间船厂将于2023年在船上安装第一个阿摩尼亚燃料的电池，而德国的船厂据报亦都将在2024年完成安装阿摩尼亚驱动的引擎。至于液态阿摩尼亚会不会带有尿臭味呢？报道就未有提及了。 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三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咁当然啦，要同大家咧讲一讲疫情嘅一啲相关新闻嘅。嗱，不过咧亦都有一个嘅补充，就系节目预告，就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邀请到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咧陈肇始出席嘅。咁届时咧亦都会对于种种嘅防疫措施啦吓，会有更加多。多嘅时间去详细解释嘅，咁啊，听朝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请大家留意啦。咁不过当然啦，今日咧系星期五嘅夜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啊，请嚟两位嘅传媒人，就系谭慧仪以及杨建兴，两位好。 系，大家好。 不如先讲少少咧，今日新公布嘅一啲嘅同防疫相关嘅新闻先啦。我谂咧指定酒店嗰度咧会系大家会比较容易同埋多少少嘅讨论嘅，因为今日公布咧就系、是、政府话有100间嘅酒店都有兴趣，而家初步嘅名单咧就系、是、公布咗36间嘅指定酒店，佢哋只系喺10月22号起咧系只系可以接受咧检疫旅客入住，预计咧提供12000个房间嘅，而旅客咧系由专车接载，直接送到去指定酒店嘅。咁啊，呢咁多间嘅酒店咧，就个房价系3餐全包啦。咁啊，每晚啊，由300几蚊嘅非套房去到几千蚊嘅套房不等，最贵嗰间咧就超过成50000蚊都有。咁不过政府又强调啦，房价系1000蚊以下咧系占总数嘅80%。嗱，两位真系不如首先咁问一问啦，因为指定酒店咧呢一样嘢咧都讲咗好一段时间啦，咁最终咧政府今日先至能够公布到咧嗰36间指定酒店，仲要系22号先至开始，亦都被人问到就系话，喂，有啲酒店就话一早都得噶咯，点解你一定要等到22号先至一齐开始啊？会唔会中间已经有个空窗期？系处理唔到啲疫症，即系有机会可能做唔到一个严防嘅功能咧？唔知两位点睇？不如谭慧仪先讲啦，好唔好啊？ 其实我哋成日都即系啲措施咧，即系迟嚟嘅好过迟到好过冇到啦吓。即系我觉得即系今日终于即系政府咧都有啲新嘅即系比较全面啲嘅措施。咁你讲得啱嘅，即系头先你提起即系嗰个指定酒店呢样嘢咧，其实我哋到依家先做咧，其实系迟咗好耐噶啦。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我知道香港咧就唔係好鍾意去同內地去比較嘅，但係咧即係喺某一啲防疫嘅措施上面咧，的確咧即係內地嘅做法咧係值得我哋去借鑑嘅，即係尤其喺呢個指定酒店呢樣嘢，因為實在係有太多漏太多嘅漏洞啊。即係我自己身邊都有啲朋友或者啲同事或者係親戚朋友咁，即過去一段時間佢哋喺海外嚟香港，或者喺外國即度完假或者係即放完假之後，即返嚟香港呢，即佢哋好多人都話即係機場檢查完咗之後呢，就自己拎住個夾呢就去搭車啊，就去即返嚟，即中間其實呢係冇係失去咗嗰個意義。然之後呢去酒店呢，即又可以去俾人哋去探啊，甚至係即好多隻眼開隻眼閉咁樣嘅情況啦。呢啲呢就其實係嗰啲漏洞呢係嗰、那個後遺症呢已經係出咗嚟。咁依家終於即政府找到36间，咁即究竟點解係要到依家先至找到，同埋係咪一定要一次過去公布咧？呢、這個就真係要政府有關嘅部門咧要再多啲解釋。如果即佢係話即香港，我哋明白喺香港咧，即酒店有好多係私人嘅酒店，政府要去徵用嘅時候咧，你可能同內地比較咧就冇內地嗰種即由上而下嗰種機制咧咁 咁快嘅。香港你可能仲要討價還價，究竟幾多錢啊？政府俾幾多錢你先可以包起間酒店啊？咁政府包起間酒店啲錢咧，又係納税人嘅錢啦。咁政府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考慮，但我始終都覺得咧，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政府，你當你做緊一件事，你相信呢件事係正確嘅，同埋呢件事係關乎到即係全香港人嘅公共衞生嘅時候咧，係要好決斷咁樣去做嘅。即係依家亡羊補牢啦嚇，即係亡羊補牢，你係咪遲咗？係遲咗，但係係咪喺遲嘅情況之下，你可以再做得收緊啲，做得更加係有效率啲，同埋即係堵完全堵塞曬啲漏洞咧？咁跟住落嚟呢幾日或者呢一兩個禮拜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大家係要睇嘅。即係我覺得你個政策出咗嚟幾好都好，重要係個執行。你執行起嚟究竟個人手上面嘅調配啊，同埋即係去檢查啊，即係一個配套，一個配套。咁我哋呢一段時間睇到政府多個政策咧，就好似支牙膏咁樣一啲一啲咁樣出咗嚟，就缺乏一個即係整體嘅一個策略俾人睇到。即係我係真係好真心希望，即係政府係吸取教訓又乜都好，即係你係俾一個全面嘅政策同埋全面嘅抗疫嘅策略俾大家睇到咯。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咁因为头先都有同大家介绍过，政府今日咧公布嘅即系我谂都系最焦点，大家会关注有两项啦。一个就系36间指定检疫酒店，另外一个咧就系政府同两间药厂咧签订咗个采购协议，最快咧出年一月啊就会有首批嘅疫苗到港。而其实预计咧，我哋出年嘅第一季亦都会有第二只嘅疫苗啦，跟住再迟啲咧亦都会出年下半年啊，亦都会有第三只嘅疫苗咧，可以供应俾香港添。咁啊，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你嘅一啲嘅睇法噶。嗱，不过咧喺进入到即系整体我哋而家叫第四波疫情咧，政府嘅处理上面，不如我都想先集中再讲翻有关于指定酒店嘅问题，因为都真系啦，即系吹风就吹咗好耐啦，终于今日咧先至去公布，同埋22号咧呢一个嘅时机上面有一啲嘅传媒都话，喂，如果真系要22号先至开始去做检疫咧，基本上佢就成个嘅圣诞新年假期咧都已经系冇咗噶啦。咁啊，杨建兴，你又点睇咧？呢点？ 指定酒店嗰度咧係一個即係有好多一啲具體嘅即係問題啦嚇。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整體其實都係反映咗香港一啲系統性即係出咗問題嘅。其實即係由最早口罩供應開始啦，其實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睇到喺防疫抗疫喺一啲輸入啊，喺一啲跟住係追蹤啊、隔離啊，以至於安排一啲嘅酒店啊咁樣嚇，都其實都見到咧，即係香港嗱，我哋即係一路都咁講嚇，即係公務員係一個有質素嘅一個公務員隊伍嚇。然後香港其他嘅一啲配套酒店嚇，譬如話酒店咁樣嚇，亦都係即係一路嚟講係一個都係即係服務行業啊，咁接待咁多嘅一啲嘅海外遊客啊，咁有即係都會係有一定嘅水平質素。但係但係我哋合埋起嚟咧，我哋過去一段其實見到太多啲例子咧。就見到咧，就係好多各種各樣嘅，即係各種各樣嘅出咗一啲嘅問題嚇。咁而家即係你譬如今日有記者都會問到啦。咁指定酒店咁點解有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即係出嚟即係負責嘅咧？咁然後個解釋就係話團隊嘅，然後佢係個意思啦，似乎就係冇咁多其他嘅一啲工作，咁佢就負責咗呢一樣嘢。咁表面好似有啲道理，咁但係我哋講緊其實都係好多係涉及到一啲酒店行業啊，一啲好多其他同一啲醫療部門嘅一啲嘅協調啊咁樣，咁樣一個又揾個公務員事務局去處理嗱，我覺得係一件小，可能會係一啲即係有啲人會覺得一啲小事，但係都會反映咗即係成個政府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我哋見到 好多一啲系統上嘅一啲嘅協調啦，以至於即係、就是、以至於係邊個做緊啲咩嘢啦？太多呢啲個別嘅例子都會見到，即係喺追蹤一啲個案啊，喺可能有啲確診咗嘅個案等安排去入即係、就是、住院啊，然後佢屋企嘅人又點樣去跟進啊？佢屋企裏面一啲工人又可能係冇人跟進啊？嗱，呢啲即係聽落都好瑣碎嘅小嘅嘢，但係拼合起嚟咧，我覺得今次其實成個疫情咧係睇到即係成個政府咧，其實係有一啲系統性嘅一啲嘅問題。咁而家好多嘢咧就似乎係特首林鄭自己即係領軍咁樣。幾乎即係啲記者會咧，都係講得最多係佢一個，大大小小有啲好細嘅都係佢講。咁呢啲係咪都係一個問題咧？衍生咗一啲我哋過去可能我哋一路以為啊，我哋香港就係一個機器，好多嘢咧佢會自己去運作嘅嚇，即係自己知道應該自己做啲咩嘢。但係當一個自己都唔知道，要可能要等一啲嘢先話你要去點做。然後咧，可能嗰個做法咧，又同你一路以嚟嗰個，即係嗰個做法，或者係你自行運作嗰個模式，嗰個過程唔同嘅話咧，嗱，我覺得好多問題咧，其實今次都帶曬，即係帶咗出嚟㗎啦。咁好多嘢你都唔可以話係一啲政治問題。實際上，我諗喺抗疫嗰度咧，你所謂即係政治阻撓或者係即係阻住政府做嘢嗰個因素，幾乎係冇嘅。好多嘢今次其實就係政府自己睇到，即係佢嗰個能力、佢個能量、佢個協調等嘅一啲嘅總爆發嘅出嚟一啲問題。你頭先講。酒店我覺得是一個即其中一樣，可以這樣說。 好，收音機旁邊的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談談、即你對於政府今次應對第四波的抗疫的表現，還有即今天下午記者會所公布的有關於疫苗和指定檢疫酒店的安排。1872311有位聽眾郭太在這裡，郭太你好。 你好，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郭太。 啊、其實、現在已經第四波了，其实我即已经是很没心机的了，其实真的不想打你的了，因为其实已经对于政府的表现是很心淡的了。 嗯， 但是他公布了酒店那里呢，即是令到自己很气愤咯。 为什么、啊、 即现在才是11号是不 是？是啊， 他要说22号才执行。 嗯， 那期间这个空窗期是怎样呢？这十几人。咁不日不其然会令到我哋諗返起第二波嘅时候，特首係宣布，大家唔知记唔记得三月嘅时候佢咪宣布、外边返嚟嗰啲留学生係星期四19号先需要隔离。但其实喺19号之前咪好多留学生猛咁返嚟嘅。 係冇错。 咁咪就係咁囉。咁第三波嘅时候我哋应该一早係禁止堂食㗎啦嘛。陈肇始话唔得，要遲啲先等佢哋 cancel 晒啲 booking 先。等多几日要星期四先執行。咁而家今次嘅情形咪 exactly 好似嗰兩次嗰兩波咁樣囉。你應該係防疫，即係應該係手起刀落嘅。而家我哋喺即係我哋本土已經燒得好緊要㗎喇啲疫情。佢唔係手起刀落，佢喺度彈慢板。 嗯。 同埋佢話要俾啲時間嗰啲酒店去即係俾人哋啲旅客退返出去。我懷疑葉局長係咪搞錯咗，以為仲係即係以為仲係舊年以前咁樣，我哋香港有幾十萬旅客喺度，其實我哋而家每日只係得幾百個旅客喺度嘅啫嘛，點解要需要十一日呢？ 好啊，多謝曬郭太嘅。 唔係，我可唔可以再講埋、 啊？好啊，好啊，你講埋啊，補充埋啊。 所以我就對於嗰啲酒店嘅價格啊，由幾即係由幾百蚊到幾千蚊一晚嗰啲，我都唔係好關心啦，因為呢啲即係對於抗疫嚟講咧。呢啲價錢嘅嘢有平有貴，俾佢哋解，我覺得已經好 fair 噶啦。 嗯， 反而我好關心，即係我反而係好即係著緊，就係即係政府已經係冇得即係我哋要求噶啦。反而我想呼籲香港市民即係自救啦。 嗯， 即係吸取第二波嘅教訓。好多留學生翻咗嚟，佢哋戴住手帶周街走。 嗯， 咁好多家長亦都冇約束佢哋。我希望到咗金波，大家都吸取教訓。我哋而家 即香港市民已經 suffer 咗好耐，人哋外國、歐洲都係第二波，我哋已經係去到第四波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國體，即係其實都要靠咧市民自己本身嘅合作啦，同埋市民本身都要幫手去抗疫啦。咁不過呢亦都留意到啦，剛才無論嚇譚慧儀也好，阿楊敬興也好，亦都包括埋阿國體也好，甚至呢其實我睇翻即係今日啲報章嘅報導咧，其實。特別係喺尋日咧，公布咗麗晶花園咧，佢要撤離咗一個六座嘅 D 室嘅居民之後咧，都我見到即係今日啲報章咧都比較一面倒咧，係覺得似乎政府喺應對疫情上面係失策嘅喎，即係佢唔能夠講出一啲好流暢嘅，即係好流利地或者好清晰地去交代一啲嘅標準，究竟幾時就係派樽，幾時咧就係做一個強制嘅檢疫，幾時咧要啲人撤離，甚至係幾時咧就應用禁足，即係似乎我見到個即係傳媒嘅報導咧。那個偏向都是 幾覺得政府在今次的應對上面是有所即是缺失的喎、啊，譚慧儀。 這個就一定的啦，即其實我很 同意剛才那位 國泰 聽眾啊，國泰，即是防疫咧，你係要手起刀落，真係嘅，即你要決斷同埋要好斬釘截鐵，同埋要俾市民睇到咧，我係無論幾困難幾嚴重嘅事，但我係有胸有成竹，我係。是行緊條啱嘅路嘅，咁但係即係過去即係呢幾個月啦，抗疫我哋都抗咗十個月幾多嘅啦，即係幾輪咁樣。你如果睇翻轉頭咧，即係唔係話放馬後炮？即係政府咧，似乎咧係深信不疑咧，就係佢個張弛有度呢一個咁樣嘅理論，即係話哦，我第一香港我哋唔會學大陸咁樣，即係全部封城我哋唔做 ，OK 你唔做可以。然之後咧，佢就話即係佢係好深信不疑，佢自己呢、這個我。一輕嘅時候我就放一放，緊嘅時候我就收一收。咁但呢樣嘢咧要好高嘅智慧、政治智慧同埋呢個科學嘅依據嘅。如果唔係咧，即係呢個其實佢係兵行險象啦，可以話佢係。如果係一旦處理唔好咧，係好弊嘅，就好似變咗依家咁樣，變咗市民就覺得你完全冇咗章法咁樣。 嗯。 咁你張弛有度呢樣嘢咧，你是怎樣去你首先你有冇個完善的一個追蹤的一個機制。 機制。同埋另外一樣就是那個拿捏位呢，到底怎樣拿捏呢，不如我哋七點鐘新聞返嚟呢再傾傾呢個議題，特別亦都可以由葵盛西村呢同埋麗晶花園嘅處理嗰度呢睇一睇政府應對今次疫情有啲咩問題。18-7-2-3-1返嚟再傾。 判刑的时候说，纵火一向被视为严重罪行，被告黎振雄的行为显然是攻击警员，故意阻止警方执行职务，纵使汽油弹没有被引爆，但不降低案件的严重性，被告又被搜出警棍等，可见他意图在社运中作战，不能够与其他合法和平示威者混为一谈。辯方引述精神科的報告求情，說被告在2018年確診過度活躍症和循環性情感症，但法官說沒有證據反映被告是病發期間犯案。彭博通訊社報導，一名在北京彭博新聞社工作的中國公民被當局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拘捕。報導說這名女員工星期一早上與編輯聯絡之後就被便衣保安人员带走。公司过去四日一直向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打探，到昨日收到消息，并引述当局说这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案件正在调查，他的合法权利获充分保障，家人亦都已经接获通知。彭博发言人说，非常关注这名员工的情况，会继续尽力支持对方，并一直积极与中国当局对话以了解情况。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西部。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星期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早上相当清凉。 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喺南区大潭道近住龟背湾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嘅大消散。而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咧，较早前近住芜湖街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快线解封。但系前少少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现时一带咧仍然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佛光街桥底。咁另外提提大家咧，喺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而家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受到较早前嘅意外影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仍然系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窝打路道、亚皆老街近加道里道同埋码头围道近浙江街。而家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旺角咧，车龙都排到接近景泰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的九龙城出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洛麟街段龙尾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海丰园。咁而喺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交通系非常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嗰段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疫情的情况。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最大的问题咧就是市面的人流啊冇减少啊，好多人说服自己会一定要开啊，市一定要跑啊，有啲嘢系咪可以停两个礼拜呢？如果大家留唔到喺屋企嘅，即系你马照跑，舞照跳，咁你冇可能控制嗰个情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板，雇佣条例已经修订，在2020年12月11号或之后分娩的雇员，产假由10个礼拜加到14个礼拜， 新增4个星期法定产假的薪酬计算，以80,000元为上限，雇主可以向政府报销。 假如有产前检查到诊纸交给老板，还可领取疾病津贴，而流产定义都改了。 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邓昌，商讨5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黄嘉欣，商讨12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黎振雄，商讨12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邝永军，商讨4岁女儿嘅福利事宜；汪胜杰，商讨4岁女儿嘅福利事宜；何文伟，商讨5岁儿子嘅福利事宜；韩佩恩，商讨6岁女儿和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18721，星期五嘅夜晚亦都有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啊。今晚咧，我哋请嚟嘅两位嘅朋友咧，就系谭慧仪同埋系杨建兴嘅。咁啊，请翻我哋两位出嚟先，两位好， 系 你好。 嗱，其实头先我哋都讲到，即系政府喺今次应对第四波咧，整体嘅难烈度咧系点样啦？咁不如咧，不如我哋用另一个方法去讲啊。在葵盛西村的八座五楼，其实在星期初的时候已经累积有12人确诊了。那时候政府都是派樽给他们，但是就没有要他们做强制检测的。而星期三就宣布他们都要做强制检测了。而丽晶花园六座去到星期三有7宗的确诊，不过是要到那晚的应该是11点几，政府发稿就说他们都需要强制检测。跟着星期四就要将佢哋 D 室嘅居民咧送检，咁后屘亦都系另外嘅四座同埋十八座嘅居民咧，亦都要做强制检测啦。咁不如两位讲一讲咧，政府嘅信息发布处理啊呢一个嘅问题啊，因为睇到咧，就算系丽晶花园嘅居民咧，都有几多嘅不满嘅声音发出嘅。杨建兴吓，点睇咧？ 疫情咧，我諗特別係即係今次一個好新嘅病毒啦，同埋即係嗰個傳染嗰個力量啊，或者每一次即係個源頭係點樣，其實好多好多咧，即係我諗到而家可能都即係唔知道係咩一回事嘅，所以好重要咧，其實就係話即係政府係點樣將一啲已知嘅嘢，或者佢準備做嘅一啲安排，好清楚。咁樣去講到解說到俾一啲受影響嘅人，以至於即係成個社會下。我相信咧，市民特別係即係已經見到即係個疫情係咁嚴重咧，其實對一啲即係政府嘅一啲安排咧，佢可能即時可能會有啲好強嘅反應嚇，未必接受得到嚇。因為可能是生活的不便啊，或者他們可能即係佢哋個別屋企可能有啲好實在的困難，但是即係你解到俾佢聽，或者你有一個說法的話咧，我相信即係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個社會或者市民咧，其實都會接受到一啲可能之前會覺得是接受唔到的安排。講翻酒店咁樣，我覺得即係最早有啲酒店係安排即係俾嗰啲住咧，附近啲居民啊，即係會各種有一啲嘅反應，但係去到而家，你幾十間酒店，我諗完全個社會咧係會明白。嗱呢啲咧其實都係啲好清楚嘅例子，就係話個政府係點樣可以將一啲嘢講得清清楚楚一啲，點解要咁做？有時咧你市民我諗其實好難判，其實咁唔容易判斷得到咧，點解係咁做唔係咁做？但係你如果有個說法，你係有一個即係講到俾佢聽嗰個嗰個理據係點？點解要咁做？有個說法咧，我覺得已經係好易，同埋係唔可以有混亂啦，或者係冇人可以講到俾佢哋聽啦，就甚至唔係即係直接去同佢哋解說得到啦。我覺得咁多條村，你譬如麗晶花園咁樣，我哋見到咧，即係喺睇電視見到啲片段咧，其實都真係幾慘。即係嗰啲喺度嘅居民咧，我諗我哋見到落去咧，就係一啲工作人員，但係咧冇一啲咧係人咧真係落到去當面直接，譬如話喺一啲即係公開嘅地方向個市民解釋得到。然後我哋又會見到咧嗰啲區嘅好嗰次嗰啲民政專員又好似冇咗影嘅。照道理應該有一啲居民選出嚟嘅一啲區員，亦都好似冇咗個角色喺度嘅。呢啲咧，我覺得都係我諗今次見到咧，就係我哋嗰個系統上咧，好多嘢我覺得係出咗啲問題，就係話政府佢好即係佢自己都會覺得佢哋好辛苦，做咗好多嘅嘢，但係做嘅嘢出嚟咧。市民完全唔好知道佢哋點解咁做，亦都會覺得咧有啲嘢係好混亂。呢個咧我已經覺得咧唔係純粹就係話即係信息發布嗰啲問題啊，而係我都會 想再講翻咧，就係話好多嘢咧，喺一啲嘅系統嗰度咧，係出咗好多嘅一啲問題。 係 變咗喺首先我哋見到嘅就係即係你阿燕婷你提到信息發放嗰度咧，好明顯其實都係好大問題嚇。 係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政府嘅今次嘅抗疫，特別係麗晶花園啦，同埋葵盛西村個處理啦，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啦。因為過去嗰個星期咧，其實都有唔少嘅討論啊，甚至就講話政府譬如有一啲嘅法律框架定咗喺度，但係係唔係即係避而不用咧？嗱，禁足令呢一樣嘢，咁因為葵盛西村嗰度咧有多宗嘅個案啦，咁然之後就見到咧有一啲嘅人士，亦都係以前嘅翻版啦，就係帶住夾咧拖住佢哋嘅屋企人咧就離開佢哋嘅居所去親友或者其他地方暫住啦，亦都惹發一個討論咧，喂點解你嗰陣時喺豬流感應對過嘅隔離令唔攞出嚟用啊咁樣，咁後屘咧政府就話即係佢哋都要有一個法律嘅框架啦，咁然之後咧就話佢哋已經定咗個法律框架，就係咧爆疫嘅處所咧可以封七日，亦都可以咧係做一個禁足令嘅，禁足咧就最長七日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框架定咗出嚟咧，其實當然即係呢幾日咧就未有用到啦。袁國勇教授咧就被問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話：喂，其實要執行禁足令咧，都需要處理幾多嘅嘢嘅，唔係話禁足令唔好，而係香港嘅系統係唔係能夠處理呢啲嘅事情咧？嗱，譚慧儀即係點睇啊？袁國勇教授佢呢個回應咧，特別係當我哋定咗啲法律框架，但係擺喺度，即係究竟係擺咗喺度，係咪嘢要講埋後邊嘅配套？点样去处理啊？定系摆咗喺度就唔用咧？吓，即系而家似乎个感觉就系咪避而不用咧？你点睇呢个问题？特别系禁足令嘅问题 咧？其实咧，阿燕婷你头先讲咗咁多咧，其实系已经我听到咧，已经觉得好混乱，即系一连串嘅一个问题。即系讲翻转头就系话，即系我哋依家系面临一个即系公共卫生嘅一个危机。咁即係喺咁樣一個困難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其實市民普通市民對政府係有期望嘅。咁即係我哋都知道，經過舊年即係嗰個大規模連續幾個月嘅示威之後咧，即係無論個政府嘅威望係即係係幾低都好，當有個危機嘅時候咧，其實政府亦都係一個機會嚟嘅，即係你政府係咪可以即係重拾翻一個俾市民一個信心。咁當市民對你有期望嘅時候咧，你點樣去領導成個一個即有策略性咁樣去領導一個抗疫咧，係非常之緊要的。咁政府咧，從一開始即係我頭先就話，佢一開始就缺乏一個全面嘅一個策略。咁咧就喺一方面佢我哋一定要听专家嘅意见，冇错系要听专家嘅意见。但专家唔系政府啊嘛，专家真系好专家嘅，从医学嘅范畴去谂嘢噶嘛。咁你政府咧唔系话即系专家叫你行东你行东，叫你行西你行西。即系如果唔系咁样，咁个专家做咗个政府啦，系咪？即系政府你喺听完专家嘅意见之后咧，你要即系一个通盘嘅考虑。譬如我哋嘅法律框，你头先话法律框架系点？有个法律框架的时候我要怎样去做，又或者你手上政府手上有几大的权限，在一个法律框架下面你有几多少权限你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那这里就似乎呢，即有时我就好像你不知道你究竟是专家还是个政府，即两边就在那里再加上有时专家意见可能跟政府的意见也有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那讲嚟讲去就话，喺一个危机嘅时候，政府系需要俾人睇到我决定咗一样嘢，我觉得呢个系正确嘅决定，我哋就要咁样去做，全大家一齐去做。去做之余咧，就系执行啦，执行同埋监督啊，即系呢咁多月以嚟咧，个执行第一执行咧就好似唔知点咁样啦吓，即系好多漏洞啦。監督亦都係啦，從一開始到依家都仲係有呢個問題咧，點樣去監督？同埋咧，即係我哋嘅政府有時好仁慈嘅喎，即係好多呢、這個寬限嘅喎。譬如我前兩日我嘅朋友先至講緊，佢嘅親戚咧喺美國飛到嚟香港，因為屋企有人病危，咁於是乎咧就衛生署咧就陪住佢一齊去醫院，即係唔使佢14日呢個隔離啦，就陪 等佢去医院可以去探望佢个屋企人，即系病危嘅屋企人。咁咧从人道嘅角度嚟睇咧，系一个系好嘅。但系咧就好奇怪嘅噃，即系佢又唔需要嗰位去探望嘅人士咧去着呢个即系特别嘅保护衣嘅，但系佢啱啱系美国飞翻嚟嘅，即系你。講翻出嚟咧，就會提到好多呢啲咁樣嘅甩漏嘅地方。 嗯、 第二咧就係話你講到信息發布啦，你頭先一路講信息嘅發布，政府嘅信息發布。我覺得某程度上，即係頭先容義兄都有提到，你政府信息發布咧係幾時發，同埋發出嚟你要達到一個乜嘢嘅目的咧？呢樣嘢咧係要好清楚嘅。似乎我哋依家咧有時見到啲政府啊，尤其係當特首要出嚟開記者會嘅時候咧。我哋就会好期待，因为你系特首开记者会，我哋期待一定系一啲系好紧要嘅措施，或者系一啲好紧要嘅你做到啲咩嘢咁。但系咧就好似头先嗰位国太话，即系咁，我哋今日十一号啦，你仲有成十日嘅空窗期，嗰啲酒店先至可以用。咁你究竟呢个时候发布嗰个目的系咩嘢咧？系谂住想安，就等市民去安心咧，定系话你反而可能系反效果？即系市民觉得话你点解有个咁长个空窗期？我仲惊过你。所以有时候你发布信息嘅时候，系咪即系政府已经准备得好好啦？同埋即系你有一套嘅配套，你先至去发布呢个消息，定系话我做到少少嘢？我好想令到你安心，我喳喳林话咗俾你知先啦，咁样。咁呢样嘢咧，就系政府你需要一个判断，正准确嘅判断，你究竟系起到作用咧，定系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你适得其反嘅，你系咪要准备得好啲先至出嚟讲咧？咁 系，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反效果咯。我觉得 嗱，两位喺我哋一阵间咧想倾倾有关于针对指定行业嘅援助之前咧，我想先听听众嘅睇法。1872311，有位高先生啊，高生你好。 你好，高生， 有咩睇法？ 我想睇题咧，就系、其实大家知道个疫情都好严峻啦，咁差唔多各区都有爆发，都大细问题啫。咁但系我就好奇怪，无论喺传媒见到，即系嗰个食卫局阿陈局长啦，不断喺度忙 ，OK， 咁啊就系不断喺度讲点样做，但系就好奇怪咯，因为呢个系同每一个区有关嘅，点解咁耐啦？差唔多成年嘅事情，我哋特區政府佢唔揾區議員幫手咧，真係好奇怪呢樣嘢。即係你話政治因素，自從新嗰班議員同你唔啱馬，咁但係呢個時期咁，即係全王咁急嘅時期，你仲以政治掛帥唔揾佢嚟幫手，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咯。因為譬如葵盛西區議員，或者尋日麗晶花園嗰邊麗晶嘅區議員，佢哋都提過，其實佢哋都其實好樂意。好想主動去幫，但係問題咧，政府就係所有啲消息都 block 咗嘅，所以好似唔俾佢知，亦都唔使佢幫手。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嘥咗政府資源咯。 明白，好。 我希望阿特首真係今次做翻個 connect 啦。 好，多谢晒高先生嘅意见啦。两位杨敬卿同埋谭慧仪亦都想讲一讲咧，就系特首啦，喺星期二见记者嘅时候咧，都讲啊，虽然我哋已经动用咗成3100亿啦，去即系援助一啲受经济重创嘅行业啦，或者相关嘅人士啦，咁但系而家咧的而且确有呢个行业咧，佢需要长期去关闭嘅，咁所以咧政府就话即系都会再研究喺其他同样受创，特别系长期被关闭嘅行业咧。睇下點樣再為佢哋提供支援，亦都請啊財政司司長或者係相關嘅局長咁樣咧，同業界去磋商嘅。兩位關於呢一點嚇，個準則應該點樣定法咧？有啲咩睇法咧？楊建興 嗱，其實最早喺補習要嗰陣時咧，都已經睇到嗰個問題啊，因為咧見到即係當然啦，即係經濟係好差，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但係有一啲行業的確係個影響係好微嘅，超級市場嚇，舉個例子嚇，但係當時咧就派咗好多好多嘅錢啦，最後咧就要即係要政府要逼佢哋即係諗啲方法係點樣即係將啲錢係回饋翻個社會啦。嗱，其實嗰陣時咧基本上都已經見到即係最初嗰個補習業嗰個構思有一啲好嚴重嘅有啲好嚴重嘅缺陷啊，就係、是、我哋即係政府咧官員咧成日不斷咁樣講下，就係話呢啲公帑咧係放喺有需要嗰啲人嗰度嘅，無論綜援又好或者咩其他都好嚇。咁你補就業亦都幾清楚出咗嚟咧，係有一啲咁明顯。 咁尷尬嚇，咁尷尬嘅一啲個案，佢實際上咧，即係咁多人喺即係要喺屋企食飯啊，咁一啲行業咧，實際上嗰個影響係好微，但係即係你億聲咁樣派俾佢，到咧而家咧就係、是、以為咧嚇。當初我諗佢都以為咧，其實去到唔好話呢個第四季度啦，可能當初都以為第三季度咧，下半年咧都已經係好翻㗎啦，咁所以咧有啲行業咧就頂住下，咁咧就過到咧就 OK 㗎啦。但係你而家即係你第二輪嘅保就業都完啦，咁你跟住啲公司頂唔住，佢哋冇得揀，根本做唔住嘅話咧，佢就炒人。你而家先至嚟話直接即係點樣幫翻呢啲行業？嗱，我相信咧，即係可能即係啼笑皆非啦。有好多可能都已經做唔住執咗。有啲咧亦都唔知道，即係你仲可以俾到幾多佢？已經揞咗3000億出嚟，咁你跟住落去，你仲有幾多個億咧？即係講緊可能都係即係二十計嘅億，即係幾十可能幾十億，咁頂得到幾耐？頂得到幾耐咧？咁當然啦，而家睇翻轉，即係好似已經冇用啦，你錢就已經派咗一大橛，已經即係冇萬億嘅，已經一萬億都成即係儲備都成為過去啦，都唔敢係口輕輕咁樣講啦。而家你唯有你好多嘢咧，政府而家都係咁樣，都唯有就係追落後。追落後，咁即係阿 Q 啲咧，就真係遲好過冇。咁但係我相信對好多即係已經唔係水深火熱啦，實際上可能都已經做唔住嘅行業咧，嗰、那個效用可能都已經係有限。咁唯有就係你都照做啦。咁然後你喺抗疫嗰度啦，嚇到即係儘量啲個案啊，嗰度係做得好啲啦嚇。 係，譚慧儀嚇點樣針對性去處理咧？而家 啊呢個我就係啊，即係你即係咩中國人話咩叫做坐食三崩， 坐食三崩， 即係你係啊，佢要再多錢，即係咁樣都唔係一個長遠嘅，即係。講嚟講去，即係我係同意頭先楊建興話，你始終係要抗疫，即係將個疫情控制咗，你百業先至可以生翻出，即係可以重新開翻嘛。即係至於話，即係你話係咪即係融入去呢個內地嘅雙循環呢啲咧，係一個仲係比較長遠啲嘅。即係你依家連嗰、那個口岸都開唔到啦，咁講咩咧？係咪嗰個咁抗疫？即係你要從自嗰個根本嗰度，即係我哋自己嘅抗疫。是要靠我們自己，靠香港自己，政府我們是期望政府你可以 有一個很堅定的一個策略，同埋有一個很好的領導，然後當然即香港人自己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都應該放低任何的政治的紛爭啊，政治的，所以剛才我們聽眾說、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區議員啊，那我們都知道區議員現在大部分都是泛民陣營的，咁政府好明顯，政府當然係有佢嘅考慮啦。但係即係如果係我哋可以同心抗疫嘅，同埋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就算依家啲區議員，咁你抗爭完咗之後，你當選咗之後，你都係要做翻啲地區嘅工作噶嘛，係咪？即係唔係成日喺度即係做搞政治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時機嚟，都係好時機。如果個政府係可以統籌得到，同埋係即係可以話我哋大家齊心，真係齊心去抗疫嘅，齊心就唔係一個口號，係一齊要去做。除咗政府咧，大家唔好分黃藍啦，我哋大家去做啦，得唔得咧？咁樣。 是吓，咁啊，睇下咧个疫情嘅问题咧，我谂我哋都仲要倾多一段时间啦。不过咧喺七点半新闻翻嚟咧，我想讲一啲啊政治话题，就系美国同中国嘅互相制裁。1872321，翻嚟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特区政府同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生产商达成采购协议，一共订购1500万剂。两款疫苗分别是内地科兴生物以及由复星医药、美国辉瑞同埋德国 BioNTech 生产。其中科兴的100万剂疫苗最快下个月到港，辉瑞的疫苗预计明年第一季到港。 另外一款牛津大学有份研发的疫苗，药厂即将同香港签署协议，香港亦都会争取采购第四款疫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疫苗要注射两剂，政府目标是购买约3000万剂，当局会按优先次序为不同群组人士接种。医护人员、长者和长期病患者等会优先，期望明年可以为大部分市民接种。他又说，接种是自愿性质，当局不会强制。被问到如何说服公众内地疫苗安全，林郑月娥说，不要将问题政治化，采购和拣选疫苗都是由专家进行，相信市民没得拣接种哪种疫苗。本港新增8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1宗是本地个案，37宗源头不明，包括驻守机场警区的警员、夜间的士司机和清洁工人。个务群组多2人确诊，整个群组感染人数突破700人。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多1人确诊，沙田一田百货再有5宗个案，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多2人感染。九龙湾丽晶花园再多1宗个案，患者同样住在第6座。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到大厦抽取22个环境样本，发现4个确诊单位的8个样本呈阳性，但病毒量较低。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在厕所抽气线检测的病毒可能是气溶胶传播。另外，钻石山、龙盘苑、龙山角、大埔广福村广智楼以及观塘宝达村达怡楼都有人确诊。广智楼3个有人确诊的单位，2个是同一层，其中1个亦都是同另一个确诊单位是楼上楼下。当局稍后会向居民派发样本瓶做检测。政府延长雇员特别上班安排至到今个月23号，呼吁雇主尽量俾员工喺家工作，喺以减少社区人流同埋社交接触。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公共服务的人员之外，其他政府雇员继续留在家中工作，政府会再检视情况。彭博通讯社报道，一名在北京彭博新闻社工作的中国公民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捕。报道说，这名女员工星期一早上和编辑联络之后不久就被便衣保安人员带走。公司过去4日一直和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打探，到昨日收到消息，并引述当局说，这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参与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留，案件正在调查，他的合法权利获充分保障，家人亦都已经接获通知。彭博发言人说，非常关注这名员工的情况，会继续尽力支持对方，并一直积极与中国当局对话以了解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晚间有1-2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日间温暖，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快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丽景，而家葵涌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都是车多繁忙的，咁龙尾都是排到去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只是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后些小东区走廊近住北角码头这一段去柴湾方向挤塞，龙尾排到海丰园。另外狮 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红棉路上山近住科达中心是车多的，龙尾在美利大厦。九龙方面，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稍微松了些少，不过仍然是相当之多车的。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那段，龙尾就分别排到去界限街近亚沙利道、亚街老街近加道里道、码头围道近浙江街，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而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连埋后面七咸道东行的车龙一路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仍然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车多，龙尾新田公路近住博围。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嘅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嘅时候咧，就记得要减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全靠这个疫情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不到堂要用 Zoom 来上课，令到我这个山金老人都不会固步自封，开设了一个山金老人的平台，提升了我在 IT 方面的技能，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乐和我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柏林音乐会。 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的著名作品，指挥巴伦邦和柏林国家交响乐团特别揀了这首乐曲庆祝贝多芬诞辰。 演艺盛会， 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柏林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先有两个节目预告，就头先都讲过啦。听朝到八点到九点咧，星期六问责会请嚟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相信会再详细去解释有关于香港嘅应对第四波嘅一啲防疫嘅措施啦。咁此外咧，喺九点钟之后嘅香港家书咧，亦都请嚟就系蜕变计划嘅副总监宋恩荣教授嘅。咁啊，蜕变计划咧，主要就系讲话点样帮助一啲被捕嘅青年人去面对佢嘅司法程序嘅。嗱，咁啊，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啦，讲翻一个政治话题啊。咁啊，揾翻咧系杨建兴同埋系谭慧仪两位出嚟，两位好。 系 ，hello， 系。 系政治话题就系、是、今个星期初啦，美国嗰方面咧就宣布对中国嘅人士咧就再进行制裁嘅。今次咧就系14名嘅中国官员，佢哋就系、是、全部都系人大嘅副委员长嚟嘅。咁啊，阿蓬佩奥啦，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咧，佢喺个声明度解释制裁行动嘅时候咧，佢就话北京对嘅攻击行动即系指对香港嘅攻击行动咧，就包括嚟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咁啊，后者咧，就实际系阉割港人咧选择议政代表。咁所以咧，就系、是、再次显示北京系完全忽视对中英联合声明嘅国际承诺，所以就针对一致通过港区国安法嘅全国人大常委会嘅14名嘅副委员长咧进行制裁嘅。而中国嗰方面咧嘅反制措施咧，就系佢哋寻晚系宣布啦，就系话取消外交人员临时访问港澳免签证待遇。另外咧，亦都系话对于喺涉港问题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嘅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同埋佢嘅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嘅，两位点睇啊？呢一个嘅互相制裁嘅行动咧，啊，谭伟仪， 到呢个地步咧，即系我觉得咧，已经系去到点讲？我真系觉得第一，即系佢今次制裁嗰14位叫做人大副委员长咧，头先阿燕平你提到，咁喺中国嘅政治架构里边咧，即系人大副委员长咧就同即系我哋知道啦，阿董生即系两位前特首，佢哋系政协副主席，呢啲全部都系叫做国家领导人级嘅。其实喺某程度上面咧，即系人大比政协咧系更加重要。其中咧仲有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叫做王神，早晨嘅神王神，佢甚至系呢、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咁咧系相当之高级嘅。咁即系蓬佩奥咧，即系佢我哋都知道，即系美国大选之后，咁蓬佩奥即系叫做国务卿，咁佢系好即系好针对中国，即系佢对华政策系好强硬嘅。咁喺呢个特朗普政府即系最后呢个零两个月之内，即系将呢个制裁咧升级，再次升级咧，当然对中美关系系好大嘅影响。佢今次嘅升级系去到国家领导人嗰一个层次嘅。咁之前嗰啲譬如特首都系香港嘅特首啫。咁另外即系话骆慧玲啊，或者系即系国安处住香港呢啲都系。其实是在中国的政治架构里面，他们这些是属于中层的官员，而去到这个政治局委员和国家领导人级呢，就是相当之，即北京一定是觉得是很大的挑衅的了。咁即你表面上看下来呢，就说因为人大的决定，咁人大的决定，咁你点解唔制裁个人大委员长呢？系咪先？咁你可能佢仲咁，当然即系美国都有美国嘅考虑啦。你个啲副委员长，其实即系真个决定唔系佢哋呢几个人去决定噶嘛，系你成个人大常委会噶嘛。咁但系咧又好有意思噶喎。我哋先啱亦都睇到一单最新嘅新闻咧，就系、是、我正话提到呢位王神咧，人大副委员长之一。兼呢、這個同時都係中共中央嘅政治局委員，即係去到常委下委員。咁咧，尋日咧，即係美國駐喺北京嘅美國總商會咧，又邀請佢出席咗美國總商會嘅一個晚宴喎、哦。咁佢又去咗喎、哦。咁咧就你就會睇到好即係商界自然就有商界嘅考慮啦嚇。咁而王晨咧，即係亦都接受邀請係。去咗呢一個咁嘅晚宴咧，當然就係本身就好有一個意思，就話即係我你制裁我還制裁我，但係商界你尤其喺內地嘅，咁我都要同你美國嘅商界繼續去打交道嘅。咁亦都好明顯地咧，即係中國政府睇得出，即係北京政府咧，佢亦都仍然係將個希望咧放喺美國嘅商界，尤其係北京做緊，即係內地中國內地做緊生意嘅商界同埋上邊。同埋咧，亦都係睇下即係未來拜登政府究竟會係點。當然，依家大家都覺得，某種程度上，特朗普政府留低咗一攤咁樣嘅攤子，咁啊，拜登係咪有所改變咧？ 短期內你唔好指，亦都唔會期望有好大嘅轉變，因為你依家喺美國咧，即係兩黨最大嘅共識就係、是、即係對中國要強硬啊嘛。但係長遠、中長期嚟睇咧，會唔會有啲咩轉變咧？其實大家都喺度拭目以待嘅。咁而中方咧，都係即係中國方面咧，都係好小心咁喺度睇住嘅。咁至於話即係唔俾美國嘅外交官即係可以免簽證嚟香港呢、這個都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係其實都係嗰個制裁都幾嚴重下嘅。呢、這個好大嘅原因當然就係因為你制裁去到國家領導人嗰一級啊嘛。咁我真係要整一啲即係中即係北京就要覺得佢要做整出一啲即係對你更加有影響嘅殺手鐧出嚟。咁美國嘅外交官，佢哋即係住北京嘅外交官，即係佢哋嚟香港，即係如果佢可以自由出入，即係以往一直都係好自由出入咧，其實喺外交上面係一個好方便嘅，即係譬如話，即係香港有啲咩情況，雖然喺美國喺香港嘅總領事館都有相當嘅人員啦，都有好多事情，但可能有時喺北京嘅外交官佢都想交流又好，或者嚟香港即係親身睇香港一啲嘅情況，或者嚟到香港即係同國家一啲接觸咧，你免簽證咧係方便好多。咁以後咧，你要申請第一個未必批准你落嚟，第二就你嚟咗做啲咩嘢，你可能要即係中方要釘住你嘅，咁其實係好唔方便嘅。即係我覺得無論如何咧，即係呢兩個制裁當然就話針鋒相對啦，即係雙方針鋒相對，但係對中美關係當然係冇好處咯。 係楊建興點分析咧？你嘅分析係點啊？ 中美建交之後，我相信八九是一個很大的即挫折啦。咁之後美國就有一些經濟的制裁啦。咁但係過去嗰幾十過咗幾十年咧，其實都未出現過即係呢個即係而家我哋見到的中美冷戰嚇。中美冷戰之下咧，就好多嘅一啲嘅其實互相制裁、互相反制下嘅嘢咧，好難用一啲好客觀嘅一啲標準去衡量㗎啦，已經係，因為過去其實都未試過一啲咁樣，咁所以有一啲嘅措施，你做初一，佢做十五，咁係咪對等啊？係咪應該點樣去分析？其實都真係唔容易。反而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仲從香港嘅角度嚟講咧，重要嗰一點咧就係、是、香港其實係完全地係捲入咗即係中美嗰度，中美呢、這個那個爭拗嗰度嚇。咁變咗有一啲嘅措施咧，其實過往咧其實係香港喺即係高度自治之下咧，其實即係基本上係比較放手香港去做嘅嚇，包括即係一啲免簽，即係包括啲免簽證啦。譬如今次就已經係當然呢個都可以咁講係對外，咁佢有外交咁樣嚇。但係過去咧，其實我哋見到就算九七之後，即係中美試過都因為台灣嘅問題，中美係爭拗得好緊要。咁譬如話即係美國艦隊係唔可以去中國港口，咁但係照嚟香港，照係喺灣仔，咁即係一千幾百人咁樣，即係嚟到度假。咁而家就完全冇曬呢啲嘢啦，甚至咧香港咧其實係要參與埋即係嗰個制裁，而調翻轉咧，香港嘅官員咧亦都係會即係成為被制裁嘅一個部分。嗱、這個、呢個咧，我覺得對香港嚟講咧係完全係壞事嚟。咁啊，因為咧即係中央政府又當香港係即係同內地冇乜分別㗎啦。要制裁、要打仗同大陸即係同美國做冷戰嘅時候咧，香港要落埋水。調翻轉美國都係佢制裁，即係或者佢美即係中央嘅時候咧，中國嘅時候、內地嘅時候咧，佢都出香港即係一部分。嗱總統特朗普同蓬佩爾都不斷咁講噶啦，而家佢基本上覺得蓬佩奧都咁講噶啦，基本上咧就香港係內地嘅其中一個城市。咁佢對待香港就同對待內地嘅即係城市其實冇分別，亦都應該係前日啦，喺華爾街嗰個論壇嗰度，亦都係咁講，就係話 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啲企業咧，亦都應該係要咁樣睇下。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引申嘅問題咧，就係翻翻去即係香港嗰個獨特性嗰個問題。嗱，如果即係兩個國家都係兩個政府都係咁樣，即係將香港咁樣捲埋落去嘅話咧，即係香港其實就真係。而家我哋見到啦，即係特首要俾 cash 啦，即係好多落去咧，就好引申咗好多問題出嚟嘅。 好，嗱，休息陣，翻嚟轉頭講另一個議題。 有請六號佳麗唐麗球小姐。 唐小姐你好， 亨恆勤你哋好。 如果要聽電台節目，你會揀邊一個嚟聽呢？ 我會揀手下留情啦。 點解呢？ 因為咧，聽手下留情咧，可以勾起好多集體回憶啦，又有好歌聽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今个礼拜有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唐丽球，手下留情。 疫情之下，虽然探访少咗，但无咗你对佢全情达意。 Tiffany 老婆，我收到晒你啲信啦，咁啊，我爱你啊！ 当你爸爸妈咪知道你而家嘅状况时候，你会好担心佢哋，特别系爸爸，家下佢仲食紧标靶药。我答应你会成日同佢哋联络，关心佢哋。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会开放空中留言信箱18723111俾你，记得打嚟啊！ 世纪疫症触发新经济，股全年走强，出年会唔会照样呢？ 新經濟就應該保持一個核心持倉嘅，香港就可能係維持翻喺幾隻大股嗰度就 OK 噶啦。咁啊，但係美國嗰度大股入邊，我諗都係 Apple 同 Google 相對好啲，咁就其他就可能會係興啲中小型嗰度尋寶嘅。 一桶金12月12日晏晝舉辦2021投資研討會，請嚟豐盛金融資產管理董事黃國英同大家分析。詳情請留意每日三節一桶金節目內容。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打开 旅游陆上运动事件簿。 在旅程途中，除了看靓景之外，当然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啦。 旅游乐园三位成员原来运动细胞都不弱噶。 吓，佢哋仲话在旅途期间，单车、滑板车通通都踩过。 究竟他哋有几强运动细胞呢？点样一路踩单车一路看靓景呢？ 今个星期听下他哋分享啦。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请翻咧杨建兴同埋谭慧仪两位出嚟咧，想讲一讲以下个议题啊。嗱，两位就上个星期尾啦，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咧就宣布流亡啊。咁跟住咧就出现咗一啲嘅信息啊，佢就话佢嘅屋企人同埋佢自己嘅户口啦，就系遭到冻结啦吓。咁后屘咧又话解冻翻，咁然之后咧又话再遭受到冻结嘅。咁而根据警方嘅说法咧，就系话，即系其实系话，只系因为怀疑有关人士咧挪用85万元嘅众筹款项，涉洗黑钱或者犯罪得益。咁所以咧就遭受冻结，同佢潜逃或者系涉嫌触犯咧香港国安法无关。咁但系今次事件之中咧，就令到大家都关注到底，即系亦都系牵涉到一啲嘅信息啊，或者系资料发放嘅问题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星期二见记者嘅时候咧，亦都被问及到呢个事件啦。佢就话唔评论案件嘅细节，咁但系就形容喺保释期间向法庭讲大话，以寻求离开香港方法嘅人咧系。咪可信又不点名咁话咧，阿许智峰系一个难以有公信力嘅人。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啦，留意到啦，就系保安局局长咧李家超咧，佢亦都系即系琴日亦都有一个文章嘅，就系讲到一啲嘅冻结资金啦，咁包括咗阿许智峰啦，同埋好多人社福区教会啦，先后被冻结户口。咁佢就话咧，即系佢李家超就话冻结资金机制咧系为保护受害者嘅财产，不点名批评咧有人。因为政治理由将这个机制污蔑为滥用职权的，要强调执法行动和被冻结户口对象的政治背景无关。两位具体案情当然我们就不讲了，不过由许智峰和政府或者警方方面的交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中间大家那个的信息的发布和互相交锋呢？谭慧仪。 信息強度啊，同埋當然即係每一方要發呢個信息咧，當然都係有呢、這個有即係有一個目的嘅。咁今次成件事呢，即係許智峰即係去丹麥呢件事，一開始係傳媒唔知道嘅，其實最早呢係丹麥嘅本地嘅報道出咗嚟，咁於是乎就大家就去追啦。咁首先我哋就睇啦，即係丹麥嗰方面，即係佢哋本地嘅傳媒報道咗許智峰去咗嗰度，咁喺嗰方面，即係佢報咗出嚟之後，即係香港呢邊，即係我哋同事啦，亦都即係好多其他嘅傳媒都就去追。咁當時許智峰就話：我唔會，我會翻嚟嘅，即係好，我一定會翻嚟。然之後就出現咗，我又唔翻嚟啦。咁跟住咧就出現咗先，又係即係佢自己係即係警方將佢個户口凍結。咁呢一個信息咧係許智峰嗰邊先報咗出嚟嘅，然之後即係就傳媒咧就去追問警方，警方又再解釋啦咁樣。咁即係成件事咧，即係你頭先話，即係如果你係睇嗰個邊一方去發放嘅消息咧，就係、是、好明顯地，即係許智峰就當然即係佢嘅錢啊嘛，佢屋企人嘅錢，佢當然係緊張啦。咁佢就希望即係我爆咗呢單新聞出嚟之後，睇下你官方嘅反應係咩，官方嗰個版本係咩嘢。咁官方當然即係話喂如果一個人嘅户口係唔清唔楚咁樣，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即係被凍結咗，咁呢個其實對香港係有好大嘅影響嘅。咁官方自不然佢要有一個好佢有一個說法嘅。咁來來回回咧，即係雙方有唔同嘅講法啦。即係直到你頭先都引述行政長官佢又講咗呢個嘅講法。我覺得咧，即係喺成件事上面咧，就唔係話即係邊個發放咩信息啊，係幾時發放？邊個發放信息？你發放信息一定有一個目的。個問題就係你發放嘅目的係咪達到呢個目的？但係我覺得對更加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對香港嚟講，係咪即係依家即係一啲人嘅户口係咪可以隨時俾呢、這個警方喺呢一個國家安全法之下？是一個有一個咩嘅法例即係個法例基礎上面，係咩基礎上面可以去凍結某一個人嘅户口？咁呢樣嘢咧係大家都關心嘅，無庸置疑，呢一定大家都會關心。所以咧成件事上面咧，即係我覺得，即係警方你即係你如果有真即係真憑實據，係要講得好清楚，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即係無論如何都好。咁資金嘅流動係自由嘅，同埋咧即係户口係咪受到保障？仲有咧就係呢啲銀行，即係譬如匯豐啊，呢啲都係大嘅國際嘅銀行。咁當然銀行佢即係今次佢亦都唔去評論一個具體嘅案件啦嚇。咁佢亦都係要根據警方嘅指示去做事嘅。咁就好似當初你將呢個華為呢件事都係講佢根據呢、這個佢根據即係嗰個監管機構去做。咁我覺得咧即係。嗰個大嘅問題，我哋唔可以忽視嘅， 係 點樣去話俾大家知道咧？係係有根據去做一樣嘢，而令到普通市民又好，或者投資者又好，即係覺得我哋嘅就係會受到保障咯。 好，楊建興點睇？ 嗱一好快我相信許智峰係講佢話會完成即係丹麥嗰個行程，佢冇公開講過話係會翻香港嘅嚇。咁呢個即係可以大家可以 check 翻。第二 香港零一曾經有報道佢有講過話翻嚟香港嘅，不過就即係只係少數嘅傳媒咯嚇。繼續係。 第二咧，相信佢表面上即係當然都已經係違反咗即係保釋嗰、那個保釋嗰個條件啦嚇。咁但係佢其他嘅嘢係咪可信？即係包括即係話佢嗰個户口嘅一啲問題啊，佢眾籌嗰啲錢啊，嗰個係另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實際上係有冇即係喺所謂有洗黑錢，即係嗰樣嘢嗰度嚇。咁所以即係特首佢話佢因為棄保潛逃啦，咁就唔可信啦，咁其他嘅嘢都唔可信咧。呢、這個我覺得應該要分開嘅。即係佢究竟有冇？ 有冇好似即係所報道咁樣有挪用到嗰啲錢？咁嗰、那個即係究竟法例上係有冇即係證據咧？嗰個係另一樣嘢。咁當然咧，即係成個個案好多都係好多都係即係我諗攻擊佢嗰啲有部分都會係即係有抹黑嘅成分咧。其實嚇、 啊、不過我諗都要留意，即係進一步，譬如警方有冇任何嘅調查結果出到嚟啦？咁同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司法程序真係執行到呢？到時大家應該會知道更加多細節。今晚唔該曬兩位，拜拜。